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级，最高气温七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冬奥会境内观众票务政策仍在制定当中；本市年底轨道交通的运营里程将达到783公里。北京市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建设幼儿园项目竣工验收并移交雄安新区。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在今天上午，北京冬奥组委召开了市场开发、物流和注册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布负责人严家荣介绍，北京冬奥会境内观众的票务政策仍在制定当中，观众观赛的问题由于疫情的原因不对境外的观众开放购票。在中国境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将会有哪些票务政策还在研究制定当中，一旦方案制定以后将会对外公布。记者今天在市重大项目办了解到，今年呢是本市轨道交通开通线路最多的一年。2021年底，北京地铁计划开通19号线一期、17号线南段、11号线的西段、机场线西延、8号线三期剩余段、14号线剩余段、S1线剩余段、昌平线南延清河站、16号线中段、玉渊潭东门站9条线段。新增运营里程56.1公里，已经具备了开通的条件，经市政府批准，开通以后，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会达到783公里。记者在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市支持雄安新区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北海幼儿园雄安园区项目在今天首先实现了竣工验收，并正式移交雄安新区。这是三校一院项目当中第一个完成竣工验收并交付的项目。2017年8月份，京冀两省市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北京市支持雄安新区新建幼儿园、小学、完全中学、综合医院各一所。其中史家小学雄安校区、北京市第四中学雄安校区这两所学校项目将在2022年，医院项目将在2023年陆续竣工移交。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昨天在市民政局了解到，市民政局会同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卫健委、市市场监管局、北京市医保局五部门修订的《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运营扶持办法》正式印发，将于2022年1月1号正式实施。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市民政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红斌介绍说，新修订的扶持办法优化了对驿站运营补贴的方式， 主要是综合考虑驿站的基本养老服务对象的数量、基本养老服务的项目的提供情况和相应的运营成本，给予驿站基础的补贴， 补贴力度也不断加大。 城区驿站呢，是按照实际签约服务对象、基本养老对象的人数，每人每月180元的补贴支持。农村幸福晚年驿站实际签约的服务对象如果少于80人的，每家每月是给予14000元的这样的补贴；超过80人的，按照实际签约的基本养老服务对象的数量，每人每月给180元的补贴。 二星级以上的驿站还将额外获得星级补贴。 二星级的驿站每家每月再增加2000元，三星级及以上，今后还有以上了，这样的驿站每家每月再增加3000元。同时呢，保留了之前社区养老驿站短期托养的补贴。 连锁运营的驿站每新增一家，继续给予连锁运营补贴。 分3年发放到位，运营满1年、2年、3年的时候，分别按照10000元、10000元、30000元予以这样一个发放，更鼓励我们这些驿站能够长期持续健康的运行。根据这样一个基本设定，只要驿站服务好它的责任片区内的基本养老服务对象，做好雪中送炭的事儿，如果它还能够再结合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开展市场化的服务，这样的锦上添花，驿站就一定能够持续健康的发展。 本市已经建成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000多家，为适应新时期养老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扶持办法进一步强化了驿站的公益属性。养老驿站必须重点为基本养老服务对象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在完成基本养老服务基础上，可提供市场化的养老服务。扶持办法第一次在市级层面明确驿站服务清单， 明确怎么扶持你，但是也明确了你应该干什么。 那么驿站呢，组织提供的服务分三个部分啊，一部分呢是四项基本养老服务，这个是属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老年人不付费。第二部分呢是普惠型的养老服务，这是由老年人要付费，运营商呢是低偿提供服务，提供的住餐、住浴、住洁、住医的服务。第三个呢就是属于市场服务清单，是面向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由老年人付费。对于驿站来讲，从放岗服的角度来讲，它只要不违反原来驿站管理办法当中相应规定的10个严禁的服务行为，明码标价，按照市场规定要求为老年人来提供服务，那都是可以的。 截至目前，本市基本养老服务对象26万人。新修订的扶持办法规定，驿站应同基本养老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协议，明确谁可以享受服务，可以享受哪些服务，谁提供服务，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才能享受驿站运营基础补贴。 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它的主业是养老服务，主要的对象是基本养老服务对象。他就去卖菜了，卖商品了，但是他真正的主业反而没有开展，所以绝对不应该本末倒置，鸠占鹊巢。 再来关注2021年前三季度海淀区金融业增加值757.5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的10.6%。海淀区2022年在科技金融方面都有哪些重点工作？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鹤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海淀区在金融助力科技发展方面都有哪些举措。 是这样，我今天就以这个海淀区把握北交所设立的这个契机，助力中小企业科技对接资本市场为例，来介绍一下2022年这个海淀区的金融工作。首先呢是摸清家底，海淀区将会建立梯次化后备上市企业名单，那对照这个北交所4套上市标准，来梳理出海淀区目前呢有46家创新层挂牌企业符合上市的标准，那剔除18家已经进入上市进程的企业，还剩28家和11家符合标准的基础层挂牌企业纳入北交所后备上市的企业名单。此外，海淀区还会重点关注45家独角兽企业、111家国家级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62家北京市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做好这个梯队培育，造林育苗。另外呢，这个金融办还会加强走访，陪伴企业共同度过这个上市长跑。这个金融办在走访企业的时候发现啊，政府部门和企业创新合伙人的直接沟通十分重要。接下来呢，这个海淀区的金融办将会深入开展进园区一对多和进企业一对一的这个调研走访服务，和企业创始人、董秘等等这些上市主体当中的关键少数建立常态化的沟通，第一时间掌握和解决企业上市发展过程当中面临的这个主要问题。第三个就是部门联动，提升上市服务工作的水平，会在这个资金、人才等方面适度侧重，来加大对北交所上市企业的支持力度，增强企业发展的信心。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贺娟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4，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这也让鸟巢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场所，北京双奥之城的名头实至名归。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是以熊猫为原型设计的，这也是我们可爱的国宝继1990年亚运会和2008年奥运会之后第三次为奥林匹克代言。2022北京冬奥会的金牌总数将达到109枚，是史上最多的一届。北京冬奥可是有超高含金量的哦。